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新的一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各位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接下来呢，我们先和大家来关注呢今天为您准备的几则科技界的新闻。第一件事情，首个量子科技博士点落户中国科大。 日前，教育部正式公布2020年度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分列的学位授权点名单，全国共新增54个学位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量子科学与技术博士学位授权交叉学科位列其中。这是我国首个量子科学与技术方向的博士学位授权点，也标志着该校在量子科技领域的学科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并迈入系统布局、成熟发展的新阶段。据悉，该博士授权点的获批，对促进量子科学与技术学科发展、提升量子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的培养质量和数量等方面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该校将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布局和推进一流学科和交叉学科建设，加快培养量子科技领域的领军人才与产业急需的高层次人才，持续攻克量子科技领域瓶颈技术，抢占量子科技发展战略制高点，努力为国家在新一轮科技竞争中走在世界前列做出更大贡献。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已经有了量子科技的博士点。其实回头看来呢，这些年呢，中国科大在量子技术方面是有着非常多的成果和进展。首先我们最开始几年之前和大家一起聊到的量子保密通信，这个就是量子科技的应用成果之一。还有呢，这几年我们听到的九章量子计算机，这个也是在量子科技方面一个非常明显的进步，也足以见得呢，在这些进步的背后有着很多的成果，更是有着很多的科研人员。那么现在设立了博士点，想必未来呢也会在这里培养出更多量子科技方面的人才。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啊，咱们国家又新增添了3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近日，江苏里运河、高邮灌区、江西辽河灌区、西藏萨迦古代蓄水灌溉系统成功入选2021年度第八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至此，我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达到26处，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最突出的国家。今年与我国3处遗产同时列入第八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的，还有来自印度、伊拉克、日本、摩洛哥、韩国、斯里兰卡的16个项目。目前，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达121处，分布于18个国家。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自2014年设立，旨在梳理世界灌溉文明发展脉络，促进灌溉工程遗产保护，总结传统灌溉工程优秀的治水智慧，为可持续灌溉发展提供历史经验和启示。 刚才说到灌溉工程，咱们国家呢又有3处世界灌溉工程来入选世界遗产了。那么接下来和大家简单说一说啊，其实关于灌溉工程在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发展中其实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都说呢，上下5000年中国的历史呢源远流长，但是在这个流长的历史中，其实我们主要的文明形态呢还是农业文明。那么对于农业文明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水利呀，是需要田里有水的时候水就能够到达。所以呢，水利工程、灌溉工程真的是太重要了，尤其呢是有一些历史上的灌溉工程到了今天还发挥作用。比如呢，我就去都江堰专门看过一次，给我留下的震撼真的是非常的大。其实呢，咱们国家呀，在新中国建成之后呢，也有着一段时间，我们举全国之力来在很多地方修了许多的水利工程。这些水利工程呢，来保证后续的农业生产，其实很多的良性影响啊，一直是流传到了今天。刚才和大家分享了有关3处工程遗产，都是灌溉方面的遗产。 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和新冠疫情有关系啊。新冠疫情的到来呢，影响了全球的每个人的生活，除了生活的细节受到影响，其实有一些产业也受到了影响。最大的产业是什么？就是旅游啊。今天我看了一个数据，今年啊，全球的旅游业因为新冠疫情而损失高达2万亿美元。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近日表示，预计2021年全球旅游业因新冠疫情损失2万亿美元。尽管部分地区旅游业有所回暖，但是整体复苏步伐仍然缓慢而脆弱。根据这项预测，2021年全球国际游客总人次比2019年减少70%至75%，与2020年情况大致相同。在遭受疫情冲击前，2019年全球国际游客总人次为15亿。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2020年全球旅游业因新冠疫情损失2万亿美元，成为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行业之一。世界旅游组织在一份声明中对全球旅游业中期前景表示不甚乐观。尽管近来旅游业有改善迹象，但是世界各地疫苗接种率不均衡、新毒株出现等因素，可能冲击本就缓慢而脆弱的复苏进程。除了各国民众因疫情难以旅游、油价上涨、供应链不稳定等因素，均影响全球旅游业收入。从地区看，亚洲南部、加勒比海地区海岛以及欧洲南部近来旅游回暖情况较明显，部分地区今年第三季度接待的游客热次逼近甚至超过疫情前水平。其他许多地区的旅游业则毫无起色，外国游客热次与2019年相比减幅达到95%。 全球旅游业的恢复一定得是在新冠疫情啊彻底告别人类以后，那个时候什么时候能到来，估计大家都想知道这个答案。这个答案如果要想让它早一点到来，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疫苗的更加广泛的接种，以及呢大家严格的落实防疫政策，这样我们才能够呢举全人类之力，早一天战胜新冠病毒。接下来呢，在我们这个环节和大家分享的最后一个话题啊，非常的甜蜜。在不久之前，我们听到啊，美国等国家呢释放了石油的战略储备。其实，在很多国家的战略储备的库当中啊，这个名类很多，有一些呢是能源类的，而有一些呢，哎呀，则是非常的甜蜜，甚至我都不太明白，那为什么在这个国家把这个东西也要当作是战略储备呢？这个国家叫做加拿大，他们的战略储备是枫糖浆。 高油价近日迫使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邻国加拿大则释放有液体黄金之称的枫糖浆战略储备，以缓解供不应求。加拿大魁北克枫糖浆制造商协会宣布，将释放大约5000万磅（约合2.3万吨）枫糖浆战略储备，相当于总储备量的一半。魁北克枫糖浆产量占全球产量近70%，美国是枫糖浆最大客户。数据显示，由于今年产量赶不上全球需求增加，枫糖浆价格上涨21%。枫糖浆由枫树枝叶制成，按照传统生产方式，人们把金属嵌入枫树树干以获取枫树枝叶。现在，人们通常用塑料管和真空装置组成的系统收集枝叶，然后提炼成糖浆。不过，只有在特定天气条件下才能收集枫糖浆。加拿大今年春季短暂且温暖，致使枫糖浆产量异常低。相关管理人员表示，目前难以预测枫糖浆明年产量。魁北克枫糖浆制造商协会将再开发700万棵枫树，以补充枫糖浆库存，从而确保满足明年需求。 去加拿大旅行过的朋友都知道啊，枫糖浆也是当地的特有的旅游产品之一，而且枫糖浆的味道呢也比较特殊，加在一些甜点当中呢也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体验。现在呢释放了枫糖浆的战略储备，不知道能不能在平抑枫糖的价格，包括制造更多的枫糖产品方面有所帮助呢？好了，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各位分享了几则科技新知，接下来就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走入本期照亮新闻深处。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说起海鲜，自然是鲜字当头，无论是清蒸的还是白灼的，最大程度地保留海鲜的鲜甜，让很多人欲罢不能。日前有媒体报道，英国政府正计划将龙虾、螃蟹、章鱼、鱿鱼等无脊椎动物正式认定为保护动物，因为它们也有疼痛和知觉。该计划一旦通过，主食此类活物的行为也将被禁止。正所谓海鲜上桌心待遇，全因疼痛有感知。龙虾、螃蟹、章鱼，它们的疼痛感是如何产生的？在烹饪中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它们减轻疼痛感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海鲜们的新待遇。汇集科技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呢各位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非常的有意思啊，咱们要把目光呢放在英国。英国呢，最近啊有一个动物福利法的新闻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因为根据相关科学家的研究呢，英国的动物福利法呢认为，所有的脊椎动物都是具备感知能力的，是可以感觉到疼痛的，而且呢，这个法案还设立了一个委员会，啊，以保障呢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时候要考虑到动物的感受。其实简单来说呢，未来英国人在烹饪龙虾呀、螃蟹呀、章鱼的时候啊，不能够在他们活着的时候让他们下锅啊，不能够活煮。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也知道疼。那是不是意味着在过去我们就认为这些动物不知道疼呢？之所以呢，这次他们提出了这个想法呀，也是因为呢，有一份伦敦经济学院的研究报告。那么这个报告呢，是针对我们刚才提到的龙虾呀、螃蟹呀、章鱼这些动物呢，进行了分析，发现啊，这些食足类的动物呢，是具有阿片受体的，对于阿片类止痛药的反应呢，和脊椎动物是一样的，所以呢，也是说明这些动物是能够感受到疼痛的。除了啊，他们在未来烹饪这些动物的时候呢，不能够活煮。其实关于动物的运输，比如说呢，把这个动物在运输的过程中呢，让它感受到疼痛啊，放在冰水里呀，或者让它运输的环境不好啊，哎，也会让这个法律来管辖到这些相关的运输者们。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听起来有点啼笑皆非，但事实上也是很有科学依据的话题。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科普作家李维扬，欢迎李维扬。 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普作家李维扬又来了。 我们是听众朋友 啊，听众朋友们好，听众朋友们好。 对，大家如果想要来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啊，未来我们的视频开通了以后呢，大家也可以走入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看我们的这期广播节目。当然，也可以来关注呢我们在各个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一些视频啊，包括一些我们的一些新鲜的内容，其实呢都会和大家及时分享科学资讯的。接下来问问李维扬，过去我们认为这些节肢动物，比如说螃蟹呀、虾呀，他们是不会感觉到疼痛的，为什么我们现在又认为他们可以感觉到疼痛？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这个其实还是我们就是对于这些节肢动物他们研究的更加深入。其实这个问题啊，还是在就是在学界还是有争论的。那么很多人就会看到，比如说我捅螃蟹一下，或者说我对它伤害一下，那么它跑掉了，或者是虾也好，龙虾也好，那么你可能对它做出一些伤害性的动作的时候，那么它会有逃跑的这个行为，那么我们就会觉得，哎，这个它就是感受到疼痛了才会逃跑。但是有一部分的学者认为呢，他们的这些感受并不是和我们所感觉到的疼痛是一样的，而它只是一种这个趋利避害的一种算是条件反射。那么所以说现在有些人呢，对于这个螃蟹或者说节肢动物研究的更多以后，他认为比如说像做的那个视频，用那个阿片类的药物给他，然后看他有就是他有了这个怎么说呢，有了反应，有了这个耐受性的一些反应以后呢，让我们就认为他可能也是有和我们疼痛一样的感觉。那么其实基于这个主要的问题，就是由于我们的神经结构和这些无脊椎动物，比如像咱们说的螃蟹和龙虾，它们属于节肢动物，那么像章鱼啊、鱿鱼啊，它们属于软体动物，我们就是我们之间的 这个神经结构是有巨大的差异的、 嗯、 所以这个时候你真他的这种行为真的是疼痛吗？我们还是要，如果是从科学的角度说，还应该很谨慎的说，在没有下一步更好的研究方研究结果出来之前，我还是要打一个问号。 就是你觉得他们不见得是疼， 对，他们可能是一种反应，但是这种反应和我们感觉到的疼痛可能不是一回事儿 啊。但是现在呢，英国在那边已经立法了嘛，说未来大家在做螃蟹啊，活螃蟹、活虾、活章鱼的时候，不能直接水煮了，得要想办法让他们先晕过去。然后你跟我说呢，让螃蟹或者虾晕过去的方法呢，可以把它们放在冰水里，它们就能晕过去、 哎。 但是人家也说了，说这样也不行。 啊，这样也不行。那我、 啊、 我应该怎么办呀？ 我问你啊，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把路都堵死了，那就明摆着不让我们吃螃蟹了呗。 而且不只是英国不行啊，我跟你说了， 法国也不行吧？ 瑞士在2018年的时候就宣布了一项法规，包括龙虾在内的生猛海鲜必须呢在蒸煮之前进行麻醉处理，而且呢把龙虾放在碎冰上或者冰水中保鲜运输，这个方法呢也是非法的。在运输的途中呢，龙虾只能放在普通的冷藏环境中，是因为呢他们会感觉到疼，是因为他们有着非常复杂的神经系统。而且呢，意大利呢的最高法院也曾经做出了一个判决，宣布啊，餐厅在碎冰上放龙虾这个做法是属于非法的，因为在这个状态之下，龙虾可能会感觉到巨大的痛苦。 那这个好困难，我又要给它麻醉，我又不能用冰的方式给它麻醉。实际上对于这些节肢动物，那么用冰水，就是零度的冰水去麻醉它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嗯、 因为这样呢它就会怎么说呀，因为它们是变温动物，和我们不一样、 嗯、 它无法维持自己的体温、 嗯、 就是它的体温会和环境温度是一致的。那么当它的体温降到这个零度左右的时候，实际上它的身体机能就会降到一个很低的状态，这个时候它基本上就不会动了。 嗯， 但是它又把这个 不会动并不代表它不会疼啊， 那至少比它这个要在锅里折腾要好很多吧，或者用其他的方式给它处理一下，比如说在我们东南沿海好多地方处理龙虾的时候、 嗯、 会把它的那个尾部展开，然后那点有一个孔，拿一根筷子插进去、 嗯、 然后这个时候龙虾基本上因为它身体后部的那些神经就会被破坏了，这个时候它基本上就不会再有反抗。那么像章鱼啊或者乌贼鱿鱼，那么有一种方式就是把它的那个头部的神经一下切断。 嗯， 这个时候这个过程是很有意思啊，咱们在网上可以搜到这样视频，就是把那个乌贼拿到桌子上，然后拿刀砰一拉，它的身体开始是可以变色的啊， 嗯， 但是一下刀以后那身体瞬间变成白色。 哦 啊，特别有意思， 就说明它的神经是被杀死了， 已经被切断了。就是它的身体表面有颜色呢，是由于这个身体表面有这个色素细胞。 嗯， 这个色素细胞受到神经的控制。那么当它神经断掉了以后呢，这个就失去了对这些色素细胞的控制，就等于一下子瞬间就变成白色的了。 嗯 啊，当时 那这样它会感觉到痛苦吗？ 这个可能会有痛苦，但是一下子应该还好吧。那么他可能感受到的痛苦就会非常小，或者接近于没有。 嗯， 那么包括我们在，其实咱们中国有句话叫君子远剥除， 嗯，远刨除 啊，刨除啊，我又白字了。其实呢我是特别喜欢吃肉，但是呢我又看不得这些动物受苦。你看我特别喜欢吃螃蟹， 嗯， 我说甚至而我又爱养螃蟹，所以我特别， 你养了不就是为了自己吃？ 不，我养的螃蟹是那都不能吃，但是就是在每次做这大闸蟹的时候吧，我都舍不得，哎呀我去把那个火打开然后他们就都死掉了，我会心里特别、 嗯、 哎呀不落忍的。 那你怎么办呢？ 我让我妈把那个火打开。 太虚伪了。 但是我没开火呀。 嗯， 所以其实他做的这个方式我觉得是怎么说呢，是没什么问题的。 就是你说的让英国那边颁布法令， 对 大家以后做螃蟹做虾的时候活的时候不能蒸不能煮， 他的初衷可能是好的。你比如说其实英国在动物福利这方面它是一个很先进的国家，比如他在1965年的时候就提出了这个动物的五大福利。 嗯， 那么一个就是动物应该拥有享受不受饥渴的自由。 嗯， 然后还有就是 有水喝呗，就是、 对，有吃的有水喝，然后享受生活舒适的自由。 嗯、 那么我不能说你给他关到一个连身子都转不了的地方。 嗯， 还有就是不受痛苦、伤害和疾病的自由。 嗯、 那么我要有健康的生活嘛？还有就是生活无恐惧、无悲伤的自由。 嗯， 那你要让他 起码开心吧，还有就是享受表达天性的自由。 嗯， 那么这个可能 动物不都是一直在表达天性吗？ 不是，那如果你用一些比如说外力的手段，打一比方，我们现在还有些地方还有那个马戏，比如说你想让这个大象两条腿站着，实际上对于它来讲，对于大象这种生物来讲，它这个动作是非常困难的，就是在自然界里边它很难去完成这个动作，因为大象体重太大了，它本身由四肢去承受这个体重，但是你如果强行的让它由用后肢去承重这个体重的话，它可能身体就会有一些对于身体有一些不好的影响。然后 对，你说让一个健康的人每天出门的时候单腿跳着走，那感受多痛苦啊。 好像有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者，他就 真的是单腿跳着 走。对，但是这是他出于自己的意愿，因为他知道我做这件事儿有吉尼斯世界纪录，我为了这件事，但是大象可不知道啊。所以我们怎么说呢，在英国，英国它对于动物福利的这个贡献还是有很大的，但是呢，就是这个我觉得有点过防矫正了，就是现在它颁布的这些，因为比如说啊，你说这个我需要把螃蟹麻醉了，但是 我拿什么麻醉呢？ 吃点花椒，然后灌点二锅头。 你让螃蟹吃花椒， 对啊， 它也肯吃，它也得吃啊。 您往嘴里塞呗， 然后灌二锅头， 往嘴里灌呗， 也得能灌得进去呀。 那拿一针管往里打。 我吃螃蟹费这么大劲， 那要不然不让吃啊？ 而且灌进去之后，它是不是真的会醉呢？ 它肯定醉啊！你看你一喝酒是不是醉啊？ 那也得看喝多少了呀。 那多来点，先来点。 而且你往里打的话，你打的位置是不是合适啊？关键是你打进去之后，万一破坏了螃蟹的味道怎么办？ 你没不可能！你看醉蟹，你知道吗？上海人最爱吃醉蟹了。 虽然我现在咽下去一口口水，但是我觉得螃蟹的味道也应该是多元的，总是有酒味儿也不见得好、啊。 上边都是跟咱们开玩笑，所以说他这个其实要，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解决方案吧。因为，反正其他人我不知道，比如说我知道烹饪龙虾的时候，尤其是那种大龙虾，一只好几斤的那种，很少有人直接往锅里扔。那么有 那都先怎么着啊？ 先都要给它处理啊，让它晕掉啊，然后 怎么处理啊？拿电击吗？ 电击有点太复杂了，其实有的就是怎么说呢，有的会把它放到，最多的还是把它放到冰水里，然后它就不会动了，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刚才我说的，把它从它后边杵进去一根筷子，还有就是更粗暴一点，直接咔一撅，然后这个龙虾就两半了，那基本上它也就会马上死掉，因为它身体正中的那个神经已经断掉了。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拿刀处理，比如说用刀，从它的那个头胸和尾部那个中间有一条缝隙切进去，把它的神经一切断，实际上它马上也会变得这个老实很多。 这是处理龙虾的方法。 对，这个其实这个英国人还应该和我们中国这个多学习一下，毕竟我们是厨艺大国嘛。 就咱们其实是有这方面经验了。 对啊。 哎，那螃蟹呢？这螃蟹处理怎么会让它不痛苦呢？ 哎呀，螃蟹的话，我们一般就是。怎么说呢，比如有一次我在吃青蟹的时候，当地是福建那边给我寄过来，当地的朋友跟我说，你把那个螃蟹拿出来以后，千万不要先把它的那个身上的那个绳子解开。为什么？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你可以解开一个试试。然后我很好奇的就把那绳子解开了，然后他就那大夹子夹了我一下。 哦，那个夹子可有劲了 啊！然后我当时啊，好疼啊，手指都差点掉了，夹在我的左手第三个手指头。然后呢，他告诉我说这个。处理青蟹啊，那么你要用一根也是用筷子，然后用那筷子从它的嘴里塞进去，然后那个螃蟹就基本上就不会抵抗了，这个时候你再把它上锅蒸。其实螃蟹的话最好还是处理一下再把它上锅蒸，因为呢如果你不解那个绳子和这个怎么说呢水蒸气一起蒸，实际上你会影响螃蟹的味道，最好还是给它解开的。 对， 那么如果解开你不给它处理一下，它会到处乱动的时候，那么你再一蒸，它那个腿儿就全掉了。 这个我就没有明白，因为我也是一个喜欢吃螃蟹的人嘛，就为什么经常螃蟹它蒸的时候那腿儿会掉呢？到底是什么原因？ 你想啊，你打一比方，把你扔的那个桑拿房里边，如果那个温度到了100度，你会不会很难受啊？ 我会啊，但是我胳膊腿会掉吗？ 但是你会想跑出去啊，对不对？你会快给我开门啊，我又不行了。然后外边人就把门开开了。螃蟹可能也是那个拿它只有腿和那钳子就敲啊，快给我开开啊，快给我开开，不行了。 然后钳子就敲掉了， 因为它的关节处一受热，然后机体的成分就会变得更脆弱，这个时候它再一挣扎，啪就掉了。而且很多螃蟹它在受到外力应激的时候，它会把自己的钳子给夹掉一个，然后扔到那儿， 然后就跑掉。实际上这也是它的一种条件反射，因为比如说它遇到天敌的时候呢，它扔掉一部分这个肢体，那么天敌把比如说把这个大钳子捡起来，哎呀，这儿有一大钳子，我先把它吃了，然后这螃蟹就跑了。这是它的一种就是本性吧。 嗯，我有种感觉啊，无论是腿儿啊或者是钳子掉了以后的螃蟹呢，就不是那么好吃了。 有可能是由于它的那个体液出来了一部分， 对， 那味儿就没有那么足了， 对，没有那么鲜了。 其实我觉得还差不多，反正有螃蟹吃已经很不错了。你看人英国人都没有螃蟹吃了，快 有人家以后只不过吃螃蟹更讲究了，没准螃蟹可能就变得更贵了。哎，那处理章鱼呢？当然咱们好像很少能够吃到活的章鱼啊，我们大部分在北京吃到的应该都是处理好的死的章鱼。 哎，在有的现在有的超市，有就是那个有的大的生鲜超市还是有活的章鱼的、 嗯、你说那种小的吗？叫望潮那样的小章鱼吗？ 也有大个儿的，大个儿的比如短烧和那个长烧都有。 嗯， 然后大个儿的，如果你要说大个儿，就日本料理里边腿特别粗的那种太平洋巨章鱼的话、 嗯、 目前还没有活的，因为那个太大了，它在咱们这边不太好运输。因为哎呀，你养过章鱼吗？ 养章鱼？章鱼能养吗、 嗯、能养，我养过呀。 怎么养啊？ 就搁鱼缸里养啊。 要放盐吗？ 不，你直接有那海水素，海水素，然后你把海水兑好了以后，把它放进去养就行了。 要放糖吗？要放酱油、味精吗？上火蒸多久啊？ 那个问题我没研究过，我只研究过怎么养这个活的章鱼 啊。 你可以给它里边搁点小玩具啊，比如说你玩的那个游戏机啊， 嗯， 或者说你还有什么 PS4 吗？ 它会打游戏吗？ 对，你可以给我呀，我会打。 嗨。 这个、 然后呢？你养章鱼有什么感 受？章鱼啊，真的是一种特别聪明的动物，就是它会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跟你斗智斗勇，想办法从这鱼缸里边出去。 哦， 我第一次养章鱼的时候，就是这个章鱼有一天我去看这个章鱼喂它东西的时候，发现哎、 嗯， 鱼缸里边章鱼没有了。 嗯， 然后它去哪儿了？然后呢，我就看到那个鱼缸上有残留的盐的痕迹， 嗯、 那肯定是它这个由盐海水溅到上边、 嗯， 然后呢又干了。我发现这个痕迹一路延伸到这个地上。然后呢探索到了我的露台的那个边上，然后这个痕迹又转回去了、 嗯、 转回去以后呢，它又回到那个鱼缸里了。但是我就在鱼缸里边就找不着那只章鱼，后来终于发现了，它是在那个过滤，就是在那个过滤的隔间里边，然后打开以后就看它张着眼睛看着我。可能呢，我觉得啊，这只章鱼它是想越狱，但是呢、 嗯、 跑了一半发现哎呀这实在不行，找不着水，我还是回去吧。回去以后呢，又觉得不甘心，说我这么转了一圈，让这小子回来看见我，太丢人了，我得藏起来，着急，结果他就藏起来了。后来呢，还是 真是聪明啊！ 我就是用特别重的玻璃，上边还压了一个秤砣， 嗯， 就是那个秤砣，你知道是什么吧？ 嗯、 就是王八吃的那个。 嘿、嗯， 然后压上去以后， 说正经 的，然后呢，我觉得这章鱼跑不了吧，一点缝都没有。 嗯、 结果有一天，他又跑出去了。 他怎么跑的？ 他又用那个吸盘粘住的那个玻璃、 嗯、 有一次我是观察到啊、 嗯、 然后使劲的挪，他不是往外顶、 嗯、 他是一点一点错，然后就把那个鱼缸和那个玻璃之间错出了一个连3毫米都没有的那个小缝，可能就2毫米多一点、 嗯、 然后他就伸出了一个爪，然后一点一点的整个章鱼就都出来了。 哎呦， 他不仅聪明，而且他会缩骨。 对，这个我知道， 它是这个头足类动物当中唯一一种把这个自己的就是内骨骼给退化掉的，所以它就能够钻进非常狭小的缝隙。那么这种能力让它在珊瑚礁这个环境里边生活就非常有优势，只要有一小缝我能钻进去，别人逮不着我，天敌逮不着我，那么我还能跑出，就是突然杀出去把我的猎物给抓住。 嗯， 但是呢，在我们养章鱼的时候，这就给我造成了非常大的麻烦，只要有一丁点的缝，或者说让我感觉啊，是章鱼它能够感觉到这个气流的流动， 它会知道哪个地方可能会有缝。 对，因为如果有一个缝儿，这个气就会有空气进去，那么就会有气流。 嗯， 这个时候它如果感知到，它就会对这个缝儿下功夫。哎呀，这个反正这个章鱼最后还是跑出来，它跑到了那个从我们家楼上跑到楼下，然后跑到厕所里边，然后呢，它想进那个 马桶啊？ 它没进马桶，它进那个就是下水道那点，但是卡在那儿了、 嗯， 因为可能时间太长，而且又太干了，然后就卡在那儿，变成了一只章鱼干。 哎呀，这个章鱼的故事讲完之后，以后我都不敢吃了。这么聪明的动物， 该吃还吃，因为他们我们吃这些生物呢，实际上就是 怎么说呢，和吃鱼啊是没有区别的。它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利用资源，实际上都属于食物链上的一环，正常的。 那我们再说一说其他的动物呢，比如说我们现在人类吃的更多的一些肉类的来源，这些动物它们在现代化畜牧业生产的过程中是怎么来对待它们的？ 其实我们对于这些牲畜，那么包括咱们说的那个刚才说的五大自由， 嗯， 基本上都是对于牲畜和实验动物而言的， 嗯， 那么就是为了让这些动物有一个更好的福利，让他们能够感受到就是在不受恐惧的情况下，比如说以前我记着这个杀猪什么的要好多种方式，比如说在农村里边有这个把小猪赶到一个地方，然后有一个人拿一把特别大的刀，尤其是那种铡草的刀，你见过吗？ 嗯， 咔一下把这猪头就砍下去了， 这么生猛 啊！然后呢，还有的就是拿那个刀子给猪脖子上咔划一下，然后一帮人拿那个盆接着猪血， 嗯， 哎，这是血豆腐。 哎，我之前啊，就很小的时候在农村，见过有人杀猪，就是杀猪是一件技术含量很高的事儿， 当然了， 要有勇有谋。因为一只大白猪你想把它杀了，其实这只猪它很聪明，它会 劲儿了， 它会预感到有危险要发生，而且是要命的危险，所以它会使出浑身的力气跟人去搏斗。我就印象中我见到一只猪后面得跟六七个人 啊， 有追它的，有堵它的，有把它按倒的，然后最后呢一大堆人扑上去把它按在那儿，然后四条腿提起来，猪还在那挣扎，甚至呢猪要着急了还咬人， 对，啃人， 听说还把人的腿还有咬断过， 对对对对，没错。所以有一个词叫猪突猛进嘛， 哦， 这个你很难把它给摁住，就是真的别说六七个人，就是十个大小伙子，有时候这猪拼起命来， 嗯， 你逮不住它， 嗯， 因为它身上没毛，你没地儿蹬，所以一般就是， 嗯， 瞪猪耳朵， 嗯， 然后呢它一疼你就给瞪过来了， 嗯，但它也会咬人呢， 对，你别让它咬着，你得比它聪明啊，是不是？ 那现在呢，现在怎么， 现在啊，就是我们现代化的屠宰场它是这么一个设备，首先把 一群猪啊给轰到一个围栏里边，然后呢围栏的一边有一个门，那这个门呢是让这猪一只一只顺着进去， 嗯， 然后这个通道呢只能这一只猪顺着往前走，它往回走走不了， 嗯， 当它走到最前边有一个装置，然后把这个装置是把它固定住， 嗯， 然后在它脖子的位置伸出来两个小头，这边是高压电，啪一电，然后那个小猪耳朵就立起来了，然后一下就没有任何感觉了。那么实际上对于它来讲，它可能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一下就已经到那个世界去了。嗯，这个其实也是对于它的福利的一种体现， 嗯， 那么不像以前啊，你好多人去追着打它， 嗯， 然后这个时候猪它可能就处在一种非常恐惧的状态，它非很害怕， 嗯， 那你知道的，就是我们哺乳动物在惊恐或者说是恐惧的时候，身体里边会有好多激素分泌出来， 嗯， 这个时候对于它的肉质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嗯， 而且我们经常吃这种肉，但对于我们健康也是有影响的，对吧？实际上可能你吃一次没事，但是你老吃的话，这种激素也就是积累在你身体，它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也会有不好的影响， 嗯， 所以呢鼓励这种动物福利以及这种无痛的这种安乐式的屠宰方式，对于动物也好也是一个好处，其实也是对于我们人来讲也是一个好处。 嗯，刚才说的是猪的屠宰的方法现在很人性化，也不能说很人性化，就是 人道，人道， 对对对，你这个词用得更好，让猪呢不会感觉到那么大的痛苦，当然也不用来耗费那么大的人力。我刚才讲那个我小时候见到的场景，杀一只猪都得那么多人跟着，你说现在这么多人每天要吃猪肉，那屠宰场得养多少人来去追猪 啊，现在这个屠宰场就是小猪啰啰啰啰啰啰就都进去了， 嗯， 那边香肠突突突突突突就都出来了， 哎，还有其他的动物呢， 嗯，比如说像牛吧， 嗯， 牛的话一般不是用电击这种方式，因为牛的体型很大， 嗯， 你像一只牛它重几百公斤， 嗯， 可能好几只猪那么大，那么你用电击的方式，那可能它最后达不到那么好的效果，所以牛呢也是类似啊，首先前边的这些方式就是过程和猪都类似，那么把一群牛放到一个围栏里边往里轰，然后它一只一只的进去，然后也是把它固定住，这个时候它脑袋上会有一个特别怎么说呢，挺粗的一个铁管子过来，然后对准它脑部的一个位置，然后只要那边人一按钮，就会有一根这个由高压空气驱动的大钢钉棒一下打到他的脑子里，一下把他脑干就给破坏，这个速度非常快，大概也就是几十分之一秒吧， 嗯， 这个时候他可能都反应不过来是怎么回事，然后一下就失去意识了， 就所以他也不会感觉到痛苦， 对，他是不会感觉到痛苦的。而且这些就是这些设施吧，基本上都是西方他们在1970年代到80年代然后 研制然后发明出来的。现在咱们国家绝大多数的这个城市的屠宰场也都是采用这些设备，那么一方面是提高动物福利，另外一方面实际上也是这个提高了我们的一个屠宰效率。那你想啊，就是你刚才说了好几个人弄一只猪他都弄不住，那么你找一个或者说培训出来一个会杀猪的师傅，他是不是非常费劲啊？对吧？你要万一这天这杀猪的师傅他这个肚子疼啊没来啊，或者他儿媳妇他儿子结婚呀，他得回家那什么，给自己 家里，你想还挺多。 对呀，那他来不了了，那全城人都不吃猪肉了，是不是不合适了？所以呢，这种工业化流水线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儿，那么处理的也比那师傅多，因为您师傅夜里下班了，晚上下班了，您得回家吃饭吧？这机器可以24小时开着。如果说大家哎呀，快过年了，大家都想吃猪肉，这个回家包饺子去，那么我就。可能一天24小时都能开始，只有几个人跟那儿盯班就好了。 所以这个也是人啊，其实最终考虑的还是自己嘛。 当然， 就客观上是对于动物好了一点，但最终还是自己。 当然，我们这个社会就应该以人为本嘛。实际上，我记得之前咱们节目里边说过，这个我们对于这，我们对于和我们无关生命的态度，实际上就是一种文明的体现。对吧？实际上这就是我们人类文明。你比如说。这个小动物跟我有什么关系吗？那我就不理它吗？如果我看到它受伤了，我给它进行救助，让它能够减少痛苦，实际上这是我们人道或者说文明的一个非常好的体现，对吧？那么包括我们在做事情的当中，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去考虑，比如说我怎么能让这个螃蟹它少一点痛苦，实际上这也是君子远庖厨这个传统的一个传承。 哎呀，你最后又回到这儿来了。 对呀、啊。 不错，今日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这听起来呢有点，哎呀，好像不是那么科学。但是仔细来讲呢，这个事儿呢背后确实是有着比较严谨的科学研究的，而且还是做了实验的。将来我在吃虾呀、吃螃蟹呀、吃章鱼的时候呢，可就得多关注一下这个小生灵了。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呢，跟人是平等的，也是自然界当中的一员。他们献出了自己的身体，来让人能够获取更多的蛋白质和营养元素，让人有着更好的繁衍生息。其实对人的贡献还真的是非常大。所以呢，在最后即将结束他们生命的时候，有一些更科学的方法，降低疼痛的方法呢，也是应该的。 对，没错。其实我们不用去想说我们吃这些东西它，怎么样啊？其实你只要怀着一颗尊重的心，那么你不要把它剩下，不要把它浪费就好了。因为本身这就是食物链上的一个环节嘛，对吧？ 好，那我们今天这一期照亮新闻深处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呢科普作家李维扬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 好，大家再见。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以及呢我们特别为大家所制作的科学辟谣微广播剧《真假轶事》，也欢迎各位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我是真假老三真好骗。随着疫情的缓和呀，我终于可以挎上我的小电驴，拎上我的拉杆箱，带上我的老哥老姐一起去旅游啦。 大家好，我是真假老二真好信。今天是我们真假举家出游的大好日子哦，天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 好骗好信，你俩别跟俩大傻子似的跟那儿看来看去的，赶紧过来办理入住，人前台小妹还在等着呢。 哎，知道了大哥。 你好，请您出示一下您的身份证件和核酸检测结果。 哦，好的，身份证件在这儿，核酸检测，等等，核酸检测结果。 是的。 这个 真好骗，出门旅游你该不会连核酸检测都没做吧？你也太不靠谱了吧。 真好骗，连核酸检测都没做你怎么敢出门啊？等等，我好像也没做啊。 啊，